射光的梦想，我勇敢看明天的模样，不管未来怎样，没结果的故事才最美，最不容易让人遗忘，那就像生命里的点缀，留在那一天闪 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